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 The most protected building on earth has fallen. 戰狼三伯奉公守法，謝拉不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 Go back! 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庫加。 Yes, sir. 公輪陷，3月21日港美同步恐慌。 靚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鮮辣新口味，好特別。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它的新鮮手切肥牛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亦都遠近馳名。靚煲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哇 ，Jacqueline 真的好劲啊！ 我试过都唔知，原来真系得噶。 Jacqueline 梗系点啦？ 信我啊 ，Jacqueline 超点啊！ 你讲边个啊？ 你连 Jacqueline 唔识，梗系都暗疮啦！ 有 Jacqueline， 冇暗疮。 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queline 电话几多号啊？ 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我系揾 Jacqueline 帮手，佢两个月帮我减掉晒啲暗疮，而家冇晒暗疮，开心翻晒。有 Jacqueline 冇暗疮。 香港呢个立法会议会系一个世俗嘅立法会议会，我哋嘅法律里边系有宗教自由嘅。我想话俾你听，你哋信嗰个教，第一句教义就系唔可以信有其他嘅神。如果我哋而家话宗教自由，要諮詢不可以歧視人家有其他宗教的話，你是不是投反對票？ 逢星期六晚九點半，妄想最大黨，我是香港人網。 世界潮流浩浩雙雙，主持李偉才、車釐子。 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浩浩雙雙。今天講的問題就是全球核威脅的。剛才講到就是這個所謂核子俱樂部，就是不是好玩的俱樂部來的，就是擁有核武的國家。現在就是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韓，這個肯定的。其實呢以色列很多人都當了一定是的了， 當他有 不認 的，不認 都是的。原來以前呢，因為蘇聯呢即在90年代初的時期就解體，所以以前在他那些本來是屬於蘇聯的，現在變成獨立國家嘛。有幾個國家呢是特別的，其實白俄羅斯、卡薩斯坦和烏克蘭呢，他即是剛剛即是解體出來之後呢成為一個自己國家呢，他都是擁有核武的。咁但係後嚟呢就全部運返晒俾呢個俄羅斯，即係話我哋唔要啦。講真，其實呢個醒目嘅做法係咪擁有核武有咩唔好啊，係咪好啦。咁樣呢而家嚟講呢當然就兩個大問題，一個就係北韓啦，一個就係伊朗。咁伊朗嚟講呢就有佢嘅核計劃，就發展核武。咁樣呢但係當然呢聯合國呢確實呢係曾經通過一個決議案呢，就係話譴責，即係話呢個伊朗發展核武啊咁樣嘅。咁當然呢個唔多唔少呢，唔好話唔多唔少，即係大致上呢都係呢個西方國家特別係英美嘅推動底下嚟去通過呢決議案嚟去制裁啦。有一樣嘢呢即係講上嚟係即係好滑稽嘅，好諷刺嘅。其實呢個核俱樂部呢就咁樣嘅。嗱，當你未成為佢嘅成員之前呢，你想成為佢嘅成員呢就係、是一定俾人鬧得好緊要嘅，即係你根本就話嗱，我哋呢個會咧就唔再收會員㗎啦，我哋係咁多㗎啦，因為我哋為咗人類嘅，即係為咗世界和平啊，人類嘅即係福祉啊、長久啊嘅福祉咧，就我哋唔能夠再有新嘅會員㗎啦。咁所以咧，你未造成嘅時期咧，你想做咧就俾人鬧到乜嘢咁樣，有經濟制裁啊，又乜乜乜乜啦咁。但個問題，當你一成為咗成員嘅時期咧，你已經即係我哋叫做生米就煮成。 熟飯 熟飯嘛，咁鬧都無謂啦，係咪咁咪就我唯威威大家拍我 又 friend 咗啦， 咪又 friend 咗囉，就係咁滑稽嘅呢個世界，就係即係講強權㗎嘛。 所以個策略係應該咁偷偷地整整好先話你知 喎。我都已經係 member 啦，咁樣嗰時唉算啦，大家 member 算啦，咁又輪到又鬧其他囉，個遊戲就咁玩白㗎咋嘛，係咪就係咁嘅呢個核子俱樂部，真係唉真係。好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呢，講真其實最多最多嘅核武呢唔使講呢，就是在美國和俄羅斯，因為俄羅斯當時是蘇聯的時期呢，爭霸的時期， 你整幾多我們整幾多， 很多的嘛。當然一部分就是在中國和其他就在其他國家。現在我們有些人估計那些軍事專家，那些就是他有很多材料搜集， 佢話現存嘅核彈頭咧係講緊咧全球係有17000個。咁而每一個核彈頭嘅威力啦，唔使講咧，都係大過即係廣島長期嗰啲好多倍嘅。講真，咁但係當然咧，因為17000個就唔係話全部都即時可用嘅。佢哋對佢哋嘅估計嗱，咁呢啲係巴閉啦，佢哋啲軍事專家先知啦。佢話我哋叫做係 operational， 即係話 ready for use， 即係話隨時可用嘅咧，係最少都有4300個。哇！4300個喎，每一個都隨時可以毀滅一個城市喎，係咪？咁你話地球上面有冇4300個大城市呢？都冇啦，如果城市就有，4300個梗係有啦，但係大城市就冇4300個，即係話根本成個即係成個人類嘅文明呢係可以全部毀滅一旦。係啦，冇錯啦。好啦，咁仲不得已呢講返呢，其實50年代嘅時期呢，好多國家呢剛才講啦，係陸續加入核子俱樂部。但嗰陣時真係即係蠢到真係，唉！即係啲科學家又要鬧啦嚇，但係當然啲軍方咧，可能就算啲科學家俾意見，佢都唔會聽噶啦。就係進行呢個試爆嘅時期咧，好多仲係大氣嘅核試啊！真係黐線嘅嗰陣時， 即係喺個大層 咁仲咁頭先講過1945年7月16號清晨墨西哥 嗰個肯定係啦， 嗰個肯定係佢起咗個塔，嗰個塔係100英尺咁上下高嘅，喺上面就爆咁樣嘅。咁樣嘅時期咧，但係即係其實科學家我都唔係好明啊，應該一早都知道呢樣嘢，就因為勸佢哋唔好啦。但係大家唔知係咪軍方唔聽啦。咁呢啲咁樣嘅核爆咧，係真係令到好形成好多輻射塵。呢啲輻射塵咧，有啲咧可能係飄到好遠好遠嘅，令到我哋個環境個輻射水平咧係真係增加咗。當其時，而香港嚇、但係當其時我未入天文台啊，而家講下，我係1980年入嘅，咁呢個係講緊50年代。咁香港咧，其實亦都因為嗰陣時即係英國殖民地咧，就係、是、英國。可能是英國政府就叫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就叫天文台，卒之就在尖沙咀京士柏那裡呢，我們有個氣象站，但那裡就加了，即是60年代的時候呢，我們就加了一個輻射水平的監測儀器、就是呢就經常地呢來去監測這個水平， 看看附近有沒有人試爆在 那裡、那如果實際就完全是測到的、即是你明明那個背景輻射水平呢是這麼高呢，但是這幾天突然間高了，後來先睇到新聞，哦，原來呢個法國呢有一南太平洋島又刺爆啊咁樣啊。咁你話係咪癲嘅一齊？ 所以佢哋好傻，嗰陣時日本嗰個核電廠出事呢，又、又鬼死咁鬼殺咁嘈，又話驚又話成、但其實你基本上成日都刺爆啲核彈。 啱，咁你又唔諗咁傻啊 ，Jerry， 你唔係咁講喎。實際上，咁嗰陣時啲人做得唔啱啦，咁你係應該驚㗎嘛。所以日本福島話你係應該驚㗎嘛。咁當然啦，即係呢個輻射嚟講啦，即係有分所謂伽馬啦、貝塔啦，啊，即係同埋阿爾法，應該阿爾法先啦，即係 alpha、beta、gamma 各種唔同嘅射線嘅，咁佢個影響呢，同埋佢嗰個傳流喺呢個自然環境入面都有所不同嘅，咁所以你係要驚嘅，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放射性源呢，即係佢你知道佢有啲嗰個半衰期係好長㗎嘛，咁佢係黐咗喺好多塵粒度，啲塵粒周圍飄，你啲嗰啲塵粒最後真係有可能被吸入。 咁咪所以就係話應該就係嗰啲人個 attention 應該都要擺返喺嗰啲試爆嗰度囉。 哦，咁啱，但係咁你咁講嗱，而家呢我未講完呢度啊，即係1962年嘅時期呢，一個好著名嘅科學家叫 Linus Pauling 呢，叫鮑林呢，咁佢呢其實佢除咗攞呢個化學獎之外，佢仲攞咗個和平獎嘅，就係、是、因為佢當其時呢就大力呼籲，就話即係佢提出啦，你啲人類有冇搞錯，可以喺路輕輕咁樣，我哋所謂喺個大氣度嚟去試爆，咁呢就即係呼籲啲人呢就係、是、嚟去反對，咁當其時就全球好多地方都係主要都係當其時都係即係歐洲嗰啲美國啊嗰啲國家啦，咁就嚟去一個反核嘅示威，咁反核示威咧，咁啊輿論嘅壓力底下咧，後嚟喺1963年咧，佢哋就有一個簽署咗個條約，國際條約，就係叫做部分嘅呢個禁試嘅條約 （Partial Test Ban Treaty） 嘅。咁樣咧就亦都喺1968年咧，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啦，大家記住1968年啦，佢哋就簽咗叫做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嚇。proliferate 咧就即係話哇越整越多咁解叫 proliferate 啊嘛，佢 non-proliferation 咁一般咧我哋叫 NPT 條約啦，啊 NPT 應該全名啦 ，treaty 啦 T 就係、是，咁呢個 NPT 咧我哋中文亦做核不擴散條約，啊以前讀擴嘅，而家因為要讀擴咁啊麻煩啦嚇，咁樣咧即係核不擴散條約咧，其實即係話我哋要盡量大家咧都唔好話令到呢個核武咧就整到越嚟越多啊或者嚇、啊，所以。佢好多時都係根據呢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去禁制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啦嚇，呢、這個就係個 NPT 啦。 咁而呢到1996年呢、啊、都係太遲啦，我都係對我嚟講，佢就先有一個叫做 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即係個全面性嘅一個核子試爆嘅一個禁制嘅條約嘅。咁、但係好啦，呼應翻頭先啊，出嚟講嗰樣嘢啦。其實咧，講真喺60年代即係中期打後咧，已經咧啲個國家都知道呢個禍害係咁大噶啦，所以佢哋已經咧係基本上冇進行呢個大氣嘅試爆噶啦、就係、是、地下核試咯，大家都知啦。大家有時睇新聞都睇過嗰啲咁樣嘅鏡頭或者紀錄片啦，好恐怖啊！其實即係嗱。即係佢如果大氣核試呢有好多都唔影出嚟俾你睇啦，實在太得人驚。但係你嘅地下核爆嘅時候都會播啲片段，但係啲片段都好得人驚。即係你好明顯係一高空望返落去一個差唔多沙漠咁嘅地方，大到不得了嘅。本來平靜冇嘢嘅，突然間成個大地轰一聲隆起。有冇睇過？冇睇過咩？成日新聞都見㗎喎。你見到成個平原成個大地可以喺個地嗰度轰一聲，嗰啲泥土全個一個係少少拱形嘅。拱形嘅，雖然唔係半圓形，未去到半圓形，但係咧都係拱形，轟咁落尾，然後慢慢沉翻落去，即係睇見你都驚。佢就喺地下擺到轉到好深好深，然後引爆嘛，呢啲咪地下核爆咯。咁、但係而家嚟講，基本上全部都係地下核爆啦。即使北韓都係地下核爆嘅啫，冇咁蠢啊，大佬，你整翻自己咩？啲輻射層係咪啊？好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另外要介紹下頭先講到就係嗰個飛彈嗰樣嘢啦，咁啊，飛彈咧，咁啊，講到頭先1968年啦，啊，雖然我跳到1996年啦，但係我哋而家就褪翻去1972先。點解咧？1972係好重要嘅一年啊！當時美蘇雖然咧係大家嚇、即係軍備競賽啦、抗衡啦，好緊要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呢個核武實在太過可怕啦。咁佢哋咧就卒之諗咗好耐，可能好多啲戰略家啦嚇，啲 strategist 嚇咁樣啦，就諗出呢樣嘢，然後就遊說兩國嘅領導人，大家咧卒之就簽咗條條約，叫做咩咧？叫做反彈道飛彈條約 ，anti ballistic missile 嚇、啊，有人讀 missile 啦、啊、一樣啦 ，missile 嘅 treaty 就簡稱叫 ABM 嚇、啊、，anti ballistic missile。咁呢個好有趣喎，呢、這個就點解咧？原來佢嘅意思就話，我哋而家大家都同意美國同蘇聯咧。我哋冇可能咧，就係、是、禁止你發展核武噶啦，即係你製造越嚟越多嘅呢啲洲際導彈啊，有核彈頭嘅。不過我哋大家同意咧，我哋只準做矛，就不準做盾。嗱、呢個緊要喎，就簡單嚇、，Jeffy， 我而家同你過招啊，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咧，我哋有啲好鋒利嘅劍嘅，但係個問題咧，我哋原本都有一個啊，即係好勁嘅盾可以揸住，可以保護嘅。但係而家咧就話嗱、我哋大家咧其實最好就唔好打交啦。點解咧？就係因為而家咧，我哋不如一齊就放棄個盾。咁、一齊放棄個盾嘅時期，有把咁鋒利又咁長嘅劍嘅話咧，我哋除非一唔打，一打咧就多數係。兩敗俱傷啦，冇錯，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背後嗰個邏輯啦，就係話我哋大家放棄防禦，或者即係甚至你話唔係個盾啊，即係我抹開個衫，打開個心口， 咁應該大家一齊熬底就唔會打嘅咁啊。 冇錯啦，就係、是、呢、這個嗱，你唔好話呢啲唔係爛仔街邊打交，原來去到最高最高嘅層次，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同蘇聯就係、是、用呢種邏輯。1972年大家就簽咗個條約，就話嗱，矛就冇辦法阻止你越做越多噶啦，但係盾咧，大家一齊。同意我哋唔做盾，我哋啡開個胸口，你插囉。 但我覺得好低能喎、 啊。係、但係好多咁講，你係啊，即係你呢個反應係非常之好啊 ，Cherry 啊，即係 我諗問聽完之後覺得 用人嘅反應 係咪傻？ 你知唔知佢呢個咧？呢個插就仲有一個名添啊！你知即係啲人就有啲幽默感啦。 即係嗱，君子大家唔好大盾啊！ 保證即係叫做可以話係兩敗俱傷、英文叫咩呢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雙方保證毀滅。咁你知呢、這個你知呢啲鬼佬最中意就叫 acronym 㗎啦 ，acronym 即係嗰個縮寫啦、，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縮寫係咩 ？Mad 咯。 咪就係囉，咪 MAD 咪即係瘋狂囉，呢個就叫瘋狂策略啦MAD， 咁呢個 MAD 呢自從1972年呢其實係直到最近呢其實整個人類啊人類嘅文明就係喺呢個 MAD 策略底下就度過咗咁多年嘅和平啦 Cherry， 所以好多人話 MAD 係好成功㗎，咁呢個呢個背後當然呢 MAD 就唔係幾好聽嘅，啲人就參玩啫，佢嗰個 term 你大家都聽過啦，咪叫核阻嚇作用或者叫做恐怖的平衡，叫做 nuclear deterrence， 咁 deterrence 就 D-E-T-E-R-R-E-N-C-E。deter 就即係話阻止你啊，或者嚇你嚇怕你啊嘛。nuclear deterrence 咧就叫核阻嚇，所以叫核阻嚇力量。咁有時我哋叫 balance of terror， 啊，就叫恐怖平衡，大家都咁恐怖，唔好喐手啦，不如吓、啊。好啦，咁呢个1972，但系呢度讲咧就系、是、咩叫反弹道飞弹条约 （ballistic missile），missile 咪 missile 咯，飞弹咪飞弹，叫 ballistic 嗱。呢样嘢大家咧有少少科学喺背后啦。Cherry 呢个物理学，因为飞弹咧，我哋好似个谂法咧就系话，佢一路飞过去嘅时期咧。佢後面都噴火嘅，咁仲唔係飛彈係嘛？咁啊飛彈啦！如果我咩都唔噴火嘅，咪即係炮彈啫嘛，係嘛？我 cannonball， 我射出去，咁佢就跌過去，咁咪叫炮彈啫。 即係佢係中間飛嘅時候冇 火箭推進， 冇加速嘅，但係火箭推進就飛緊時候有加速。係 啦，嗰啲叫 missile、嗯。但係 ballistic missile 咧就有趣啦、嗯，其實佢就結合咗火箭同埋。炮彈點解咧？即係話佢先前就有火噴，之後冇火噴，講完咁快速、簡單。Ballistic missile 就係咁嘅意思，即係話佢之前噴火，之後就靠地心吸力，咁、就叫做 ballistic missile。點解叫 ballistic 咧？其實有意思嘅，因為其實嗰個咧，佢大部分嗰個軌跡度咧，佢都係好似一個 cannon ball 咁嘅，其實都係飛過去嘅。咁其實 ballistic 呢個字咧係好早已經有嘅啦，就係、是、以前即係啲人發明大炮嘅時期、打仗嘅時期咧，咁你研究嗰個炮彈啊點樣飛過去啊，打得最遠啊嚇，咁樣瞄準啊，嗰啲就叫做 ballistic 啊嘛嚇。其實 ballistic 呢個字咧，就是、大家應該都即係幾年前 有嗰度咁上， 佢由個波咯，波住嚟咯，個波佢飛行個 trajectory 個 ballistic 咁樣咯。係嘛？所以其實咧，即係幾年前咪有個慘劇，就係喺菲律賓係嘛嗰個即係人質事件嘅。咁咪香港咪派好多專家去嗰個旅遊巴嗰 啲就係 ballistic 嘅專家。 嗰啲咪就係 ballistic 專家咯。嗰啲 exactly 就係 ballistic 啊，即係話嗰個子彈係點樣打法啊咁樣，嗰啲叫 ballistic 啊嘛。咁所以 ballistic 即係有個意思咧，就話其實係冇動力推進嘅飛行。 即係飛緊嘅時候就 冇動力嘅。咁但係實際上 ballistic missile 咧，佢有個 missile 嘅字，所以佢就一混合體，就係話之前有推進，之後就冇動力。 即係佢唔係成程都有推進嘅，一半嘅啫。 所以就先至叫做咩叫做 ICBM 啊？所以留意啦，好多人都寫錯字嘅呢樣嘢。嗱，又教英文又教中文啊。反彈道飛彈個道字，好多人都寫錯嘅。因為個道字咧，彈道咧，好多人寫咗咧就係引導個道係錯嘅。 但係彈道就係 ballistic 啊嘛， 所以個道咧就係、是、就咁係 道路 嘅道，冇錯啦嚇，即係老子嗰個道可道非常道嗰個道嚇、其實反彈道咧個彈道係 ballistic 呢個字嚟噶嘛，所以嗰個係冇串字底嘅，冇撐艇冇串字底嘅，好多人都寫錯噶。但係你話巡航導彈就唔同啦、 導彈就係 missile， 所以係 啦，因為佢個 cruise missile 直情就是 guided 嘅。它真的是引導嘛，所以巡航導彈的導就是引導的導，彈道飛彈呢就是沒有串字沒有撐艇的。好了，現在講呢就真的講洲際彈道飛彈，叫做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就叫 ICBM， 這個常識大家一定要有，真的很基本，影響我們全世界的。現在 ICBM 呢是講美蘇加埋是幾千支 ICBM 的，而且每支 ICBM 其實是一支大的火箭，是幾節的推進的火箭，很多是它上面就是裝了呢，是通常是不止一個彈頭的，是幾個彈頭的，最多可以去到10個彈頭的。咁而且呢啲彈頭呢而家發展到呢就係叫做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s， 哇真係個名就好中性喎，你唔覺得佢咩嘢喎 ?independently 獨立地啦 ,targetable 可瞄準啦 ,re-entry 回歸啦，或者重返大氣層啦 ,vehicle 就係載體。但係其實嘅意思就係多彈頭嘅彈道飛彈、,multiple warhead ICBM。呢啲就叫做，而家就係人類即係如果你即係除咗全球暖化之外啊，同埋生態崩潰咧，死就死咗喺呢度就是、ICBM 啦，嚇、啊。咁其實而家嚟講咧，一般講我哋叫做核戰略嘅三大支柱，即係傳統嘅三大支柱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就係三種唔同嘅運送嘅方式 ，delivery systems。一就係最重要就係 ICBM 啦，嚇、啊。咁而家當然啦嚇、啊，美國、俄羅斯、中國嚇、啊、都有唔少 ICBM。咁咧另外呢其實一種呢就是最先就是抌在廣島長崎，剛才講過啦，就是靠遠程轟炸機、啊、我們叫 Bomber 啊，咁呢啲咧 long distance 嘅 bomber 啦，咁當其時嗰個就叫 B29 啦，咁但係而家美國嚟講嚇，即係其實服役都幾十年㗎啦，但係佢仲係用緊呢個編號嘅咧，就叫 B52 轟炸機，長程轟炸機 B52 好出名嘅，係嘛？咁佢咧就可以係運送呢啲嘅核彈就抌落去啦嚇，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已經冇乜人諗住用呢啲㗎啦。因為咧，實際上咧，因為點解以前有一段長時間都要保留呢個咧，就係嗰啲嘅彈道飛彈咧，其實嗰個準程度係好差嘅。 啊、你就好難話係打到對方咧，即係好正確嘅目標個軍事嘅重地，佢喺附近種已經很好好㗎啦，因為佢附近種咧，咁佢個爆炸力咁大啊嘛，係嘛？但係你嗰啲軍事重地都可能喺個山入面啊，喺個地底啊咁樣咧，你要打到好準好準㗎嘛。咁但係早期嗰啲 ICBM 咧就去唔到咁準嘅，咁所以咧就諗住咧，如果你真係要炸嗰啲咁重要嘅關鍵嘅地點咧，你都要用嗰個轟炸機。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因為佢嗰個準程度已經提高咗好多啦，嚇、啊、咁轟炸機咧其實都而家都相信咧唔會點用，因為咧亦都如果啲戰鬥機又咁勁啦，係嘛？咁你要同啲戰鬥機打過喎、砌過喎，係嘛？好啦，咁呢個咧就第二啦，第三咧其實係仲得人驚嘅，就係叫做 SLBM 啦 ，SL 咧就係 submarine launched， 就係由潛艇發射嘅。呢啲核導彈、哦、核彈頭導彈 就唔喺上面打你，就喺海度打你。 佢最緊要就係咩咧？就係話佢實際上嗰架潛艇而家嗰啲咧核動力嘅潛艇可以潛喺個海度海底好深好耐都唔使上嚟噶嘛，係嘛？咁、佢可以靜靜雞移到你去嗰個國家嘅旁邊喺個海岸嗰度，然後先發射。係嘛？咁嗰啲咧直情都唔使去飛幾千公里啦，係嘛？咁啊根本咧就咁近距離就已經射到你，你直情防無可防。即係當然啦，你如果一早發現咗嗰個潛艇，你就梗係有魚雷啊，有水雷啊， 即其實忍者嚟嘅， 但係呢個忍者嚟嘅，呢個好可怕嘅 SLBM、嗯。所以而家實際上嚟講咧，即係美國咧，我相信佢其一個主力就係 SLBM。嚇、 嗯 啊，即係 ICBM 佢就已經咧大部分都老化㗎啦，講真。其實好多已經註銷嘅，不過又唔捨得註銷。咁、幾十年㗎啦嘛，係嘛？咁所以要不斷更新。咁但係咧，佢而家個好嘅主力咧就擺咗個 SLBM 嗰度。啊，咁當然咧，仲有而家第四類咧，又更加可怕嘅，就頭先講個巡航導彈啦。因為咧，而家巡航導彈已經先進到咧，你亦因為佢哋嗰啲核彈咧已經可以製造到好細個啊，即係唔係以前咁樣好似大過呢間房啊？一般嚟講，不過講真，就是、廣島嗰個原子彈咧，其實大唔過呢間房好多嘅啫。嚇、啊，嗰、那個第一個叫做唔知 Little Boy 啊，然後叫 Fat Man 啊，佢哋俾個花名咁樣。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嚟講咧，佢起碼可以做到咧，係擺咗喺個巡航導彈嘅彈頭。咁巡航導彈嗰個犀利嘅地方就係咩啊？就係佢根本基本上就係一個機械人嚟嘅。嚇、就係有個電腦喺度，佢就輸入曬個地形。佢已經全部將嗰啲啲地形唔使講人造衛星已經全部已經 map 曬噶啦嘛，佢就即係輸入曬嗰個咁樣嘅 3D 嘅地形，就入曬落呢個巡航導彈度。所以個巡航導彈咧，佢真係由頭到尾佢都係有動力飛行嘅，嚇、佢都係噴火嘅，嚇、即係咁，但係佢就貼住個地形。貼住個地形有乜好處啊？就係、唔會俾你嗰啲雷達偵察到啊嘛，而且你嗰啲咁嘅戰鬥機亦都攔截唔到佢啊嘛。 即係個天空度空溜溜，好難匿埋。係 啊， 但係我喺個地面度就 冇錯啦，佢貼住嗰個地咁樣嚟去跟住啲山形嚟去飛。咁如果佢係有個核彈頭嘅，哇，真係幾兇險啊！嚇、所以而家其實好多種方式啊。咁但 ICBM 咧，即係始終而家嚟講都係即係好即係最威力大㗎啦嚇，即係如果最多係 ICBM 咧。咁所以曾經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即係去研究過。我哋點樣可以做一個防禦系統嚟去防止即係個 ICBM 嘅襲擊啦？咁、如果要防禦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就呢個 ICBM 咧，原來佢飛行嘅過程咧，即係唔同嘅階段，一般咧分為三大階段嘅，一個咧我哋叫做 boost phase， 就係叫做噴射推進嘅加速階段啦。咁、呢個階段咧就由即係個高度咧就由地面一路去到咧就大概係150公里至400公里不等，就要視乎你要射幾遠啦，係咪啊？遠啲就梗係高啲啦。咁因為佢嗰陣時最高嘅速度咧，佢係好快嘅，差唔多每秒係講緊7公里嘅。咁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啦，佢維持幾耐？嗰段咧係維持最多3至5分鐘嘅啫，嚇、咁佢已經升到成幾百公里咯，可以。然後進入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咧我哋叫做 mid course phase， 叫中途階段。咁呢個階段咧其實基本上已經出咗太空噶啦。ICBM 就呢樣嘢咧，佢基本上係即係出太空嘅。不過咧，我哋咧就佢就唔係真係進入一個 orbit 嚇，因為佢其實都係進入咗 orbit 嘅。不過你個 orbit 嘅另一端咧，其實撞翻落嚟地球咁解啫。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嗰個 orbit 能夠出咗嚟，根本你就跟住環繞地球，即係話跌嚟跌去跌唔翻啊嘛，跌唔翻啊嘛。但係佢咧嗰個 orbit 咧，所以我哋一般嗰個咧就叫做亞軌道，即係英文叫做 suborbital。suborbital 嚇，所以咧其實佢係一個叫做亞軌道嘅一個階段啦。呢、這個咧就為期最長嚇、就係、大概20至25分鐘嘅嚇。咁、你攔截咧，其實最好就喺呢個時期攔截啦嚇。咁、個高度咧，佢最高咧可以去到成1200公里嘅，好犀利㗎！1200公里好高㗎啦嚇。好啦， 咁然之後咧，第三個階段咧就係叫做 re-entry 啦，就係重返大氣層階段啦，或者佢有啲回歸嘅階段啦。咁呢一個咧嗰個高度咧就由大概100公里左右開始啦，即係我哋嘅大氣層講真咧，其實一般嚟講講緊十幾廿公里嘅啫嘛，即係如果講對流層。咁但係當然最上咧嗰個嘅同温層咧或者叫平流層咧都仲係即係有好多空氣喺度嘅。咁所以我哋最多咧就係由100公里開始起計，咁當然。最後就零啦，零就死梗啦，即係如果去到零已經打中咗啦。咁但係其實佢嗰段嘅嗰個速度都係好快啦，同埋係嗰個時間好短，一般嚟講呢係兩分鐘嘅啫，唔過三分鐘嘅。咁所以呢個階段嚟去攔截呢就已經係好牙煙㗎啦。 好風險，基本上跌咗落嚟㗎啦。 嗰兩分鐘係啦，而且你臨到即係話好敏先打，即係打中佢都冇鬼用㗎。點解呢？因為其實核彈最大嘅威力呢就唔喺地面爆，就喺半空爆嘅。即係講緊呢即係幾千米㗎嚟爆呢，其實 佢嚟頭頂爆咪就 係最勁啦。咁而家嚟講，當然頭先講過啦，就係多彈頭嘅導彈添啦，係咪？好啦，咁另外嗰樣嘢呢就係話，如果以前美蘇爭霸嘅時期呢，最緊要呢，你估佢個軌道點樣，你要打開張地圖。其實我哋好時睇地圖係好誤導性嘅，所以我成日都叫人呢一定要買返個地球儀啊，即係如果你冇屋企冇個地球儀呢，你點樣講通識呢？你根本就冇常識，冇地球儀係唔得嘅。咁你就算細細地都有一個嘅。咁你睇下，其實美國同蘇聯之間呢，如果真係發生呢個咁樣嘅核戰呢，嗰啲咁樣嘅 ICBM 嚇係咁飛呢，你射我射你呢，你就唔好以為話睇住佢嗰個地圖啊，橫過邊度啊， 即係 西洋啦，係呢個太平洋梗係傻啦。因為其實兩度呢最短嘅呢就係橫就係繞過北極，其實喺北極就係最短嘅嚇，所以呢而家即係美國嚟講咧，當然蘇聯都有㗎，即係而家俄羅斯都有㗎，但嗰個名嗰、那個就我就唔清楚啦。但美國嗰個好出名嘅，好其實好多人都聽過，因為你睇嗰啲荷里活大片咧，因為同少少同咩軍事啊、間諜啊或者嗰啲咩都有關咧，成日都提到叫 NORAD 啊 ，NORAD。咁 NORAD 咧就美國最出名叫北美空防司令部，即係好多啲荷里活大片都會講呢樣嘢啦。咁啊叫 North American Aerospace。Defense Command 嚇就係叫做 NORAD， 咁啊當然佢最重要的一個設施咧就喺阿拉斯加嚇，因為你知阿拉斯加就係夾住曬成個北極圈嗰度噶啦嘛，所以咧我好多年前咧第一次去阿拉斯加咧我都好奇怪，點解我去到嗰、那個即係 Anchorage 啦地方嘅城市啦嚇，但其實嗰度唔係首都，好多人都誤會咗 Anchorage 係首都，其實唔係，咁即係唔係首都，應該話嗰個叫做州嘅首府啦，其實佢唔係嗰個州嘅阿拉斯加呢個州嘅首府，咁但係咧。嗰度係最大城市，呢個真嘅。但原來周圍都見到啲個軍車啊，著住曬軍服嗰啲美國大兵啊，男男女女啊，行來行去啊，咁啊，突然間上面又見到一架軍機飛過，啲噴射機飛過，咁啊，原來阿拉斯加係軍事重地，咁啊唔使講啦，係嘛？咁當然佢嗰個總部咧，亦都好多時大家睇啲荷里活嘅大片都會睇過啦。佢係叫喺下岩山嘅地方，叫做 Cheyenne Mountain 啊 ，Cheyenne 啊，你上網查一查知道嗰個其實咧就美國一個好重要嗰個軍事基地嚟嘅。好啦，咁但係講返呢 ,1972 年就簽咗呢個條約啦，但係11年之後 ,1983 年呢，當時列根即係上任咗3年啦，即係兩年幾啦，就喺3月23號嘅時期呢就發表一篇演說呢，就提出一個建議呢，就引起當時嘅蘇聯呢極大嘅即係反感啦，即係抗議啦，激烈抗議啦，就係點解呢？原來佢就係即係完全係無視於呢一個1972年嘅 ABM 嘅 Treaty。反彈道飛彈條約就提出一個呢叫做 SDI 嘅計劃，咁 SDI 嘅全名呢就係叫做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啊，我哋直譯呢就叫做戰略防禦倡議SDI。不過呢事後好多人呢都唔識 SDI 㗎，但就識一個名就叫做星球大戰計劃啦。因為1977年嘅時期就佐治魯卡斯就有呢個星球大戰到電影大受歡迎，於是呢就借咗呢個名啦。咁佢呢個計劃係點嘅呢？我哋下一節返嚟再講。